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 喂，翻来啊！即系都而家暂时好似冇咩发生啦。啲警察就入咗村系嘛？听讲 系啊，啲便装。 变咗入村都系搞警民关系嘅啫， 系饮下啤酒庆祝下。 哎、我谂到好多人都瞓得着噶啦，因为完咗打完交啦。你真系有声啦，监仔都听到。开呢个 page 睇下先， 咁多武器吓，又唔搜下身 啊！今日好奇怪，唔知点解，系咪呢？嗰班所谓五毛同埋嗰啲dislike 嗰啲 haters 咧，可能系两班人嚟嘅。因为今晚咧相对少 haters 嘅，即系少dislike 嗰啲嘅。点解咧？究竟系咩分布咧？你啲工作？瞓唔瞓得着先？仲有几多人未瞓得着啊？我哋唔理咯，照睇。系啊，我有朋友声入边。哇，丧尸咁啊屌！哦，冇啊！元朗打私家车 ，OK。啊，有朋友睇有话，佢话哦，我解释俾你听啊。荃湾西应该冇事，有人话 哦。 台湾加油！有香港人鬼打鬼，自己来衰。啊、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台湾人來的自己拿来衰的亏你写得出了，真的除了耻笑你之外都没什么反应到，不过好像是刚才的，不是现在写 的，刚才写 的， 是 有人说看西地条片不明白为什么不关门因为有人顶着门就关不到， 现在呢那些便装就入了条村那里、 嗯、 那就在一间村公所呢有一层楼嗰度，大家一齐就入咗间房嗰度倾，啊，倾啲乜咧？啊，佢哋喺煲底嗰阵时候，又唔同啲后生仔搵间房嚟大家倾， 系咯。好，由呢度睇下佢讲咩先。有啲讲牛逼嗰啲，我知佢唔系佢唔识听我啲话嘅，所以费事复佢。 牛逼，佢讲国语啊嘛。 我知道，即系佢讲写一出牛逼呢啲咧，即系证明佢哋唔知道我讲乜噶啦。咁佢唔知点解收钱定唔知咩原因咧，就走入嚟嘅啫。我觉得系。 Chatty 尼克竟在南边围村拉人。唔拉白衣人，专拉黑衣。孟志善中联办副香港人唱《Hello Cat》嘅参奖。 哦，中联办好明显系复桌啦，即系你揾有林佢，啲共匪嚟噶嘛，话明共匪啊，梗系用呢啲手段啦。 《Hello Cat》嘅参奖真系好伤心，想瞓都瞓唔到，靠518啲警察台戏可唔可以做翻好啲，俾啲黑社会放翻好啲假僧先入村讲数。Hugland 黑衫元朗大反扑， 白衫游客到懒屎，趁地主回来食饱未？石林汪耀靠518那棒球棍喺面前行来行去都唔拉又唔举旗，啲示威者戴个口罩就好惊惊。Hell Catcher 一个人都拉唔到，有咩用？会靠 Fellback 元朗自治区，趁地主食咗安眠药都瞓唔到。Jack Music MB 瞓不着，靠518唔拉架，放心啦。Liam Liu 话仲吹紧。Carrots Y 熊猫又翻嚟啦。Hell Catcher 冇可能瞓得着。 嗯，唔系又吹紧，系再吹过。 J.P. Glilia 元朗系咩背景？绝对不可低估佢哋。神抢警察行动啦！ 行动乜嘢啫？ 行动咪大家一齐。 C 仲系咪大肚嗰个 ？B B 冇咗啦。 我唔知呢啲消息真系，我听听新闻咧，就原来嗰个飞天男咧就冇死到，系危殆啫。咁危殆嚟讲咧，都有可能会半身不遂啊，或者 会唔会系发放一啲消息咧？吊住盐水先，即系咧延缓佢，宣布佢死亡。因为经啲兄弟又发癫， 发咗啦， 再发癫噶嘛。 其实应该咧就搵嗰啲嗰啲人体奥妙展嗰啲人嚟收佢条尸咧。我真系最心凉啊！真系切到一片片，好似冻肉咁，真系碎尸万段。即好似嗰啲 CT scan 嗰啲图片咁，但系 physically 咁样切开佢，我觉得有啲贡献嘅。即系如何打紧人好兴奋嘅时候休克死亡咧？咁样，即系呢啲就真系 同埋就系身为大佬都要出， 身为大佬 去打呢？ 系咯，点解咧？ 点解咧？ 即系佢嘅年纪系大佬，但系佢嘅职位唔系大佬咯。 系啦，就基本上咧就有啲问题噶啦。 系啦，呢啲。即系林雪咁样做警察，但好老，但系升唔到职嗰啲咯。 系咧。 咁啊，港台咧就话有个图咧就系、是、有个白有私家车白衣搏到爆咗，我觉得香港人真系太守规矩嘅。即系如果俾我，我真系会后波撞捻死嘅。即系话撞到炒，即系弹起晒，等我惊都好啊。玩点我撞唔撞你咧？你咁样打我架车噶啦。咁我出于自卫同埋逃亡，我撞到你系好合理噶嘛？我唔明点解佢哋嘅真系咁。咁斯文嘅，可能佢哋啲出身系好守规矩嗰啲人嚟嘅，真系。咁仲有咧，就系、是、啊，希望个大肚婆就系吓晕咗啦。 嗱，而家拉咗一两个咧，嗰啲白生啦。 系 啊， 嗰啲啊根本 就系债期嘅啫，嗰啲叫做咩啊？交人啦。 唔系平时应人嗰啲人嚟嘅啫嘛，呢啲即系做戏子嗰啲啊。 Oscar Lau 呢两个月真系见尽人性兽性，Liam Liu 今日喺湾仔有逆权司机而在，成功送到我翻元朗屋企，死里逃生，途经元朗西铁站同车个学生话要落车帮手，我话你唔好送死。Alex 话警察对村民又友善又客气，真好嘢，系村口等咗两个钟俾人安排好先至入村，做戏唔系咁做啊。靠518条片见到佢后脑着地先捉佢唔好食成细份系床赖屎赖尿，神抢白衣人交咗几个人俾警察。 系啦，我嘅入到去 冇嘅，呢个安家费咪得咯。 军中嗰啲 即系嗰啲新界人祠堂都买得嘅，俾安家费又坐监有乜所谓？ 全部都有条数， 入到去又可以读书。 你肯供押费又几多钱？ 系 啊出嚟系咁喐下又几多钱？嗯、 即系佢都未必真系会落案起诉佢添。 哇，佢唔够胆唔落嘅，我谂 落下啲，跟住如何下起就冇。 喂，有实影晒相，喂，你冇得走嘅，你断正喎，真系你咁样打人都唔拉，真系嘅啦，政府仲衰过哥伦比亚咯，如果真系咁样。 靠518交完天日咪放翻出去。Oscar Lau 大家估下元朗楼市跌几多 ？Alex 啊，何君尧老母良田村青山基督。 其实香港经济就冇乜事，我就话你听啲楼下紧先，股票亦都炒得几好。 喂、啊，其实要啲楼价跌咧，唔系净系呢啲单独事件可以做得到嘅，要啲业主咧就真系真系唔好死，唔好搏懵就得噶啦，其实。 会靠 Fellback 好多乡绅大把钱，太公有钱分，于是生好多仔分钱。牛屎飞唔使做，读到书牛屎入警队，读唔到做黑社会，所以元朗咁难管。 有传佢哋有个近排升咗做总警司添。 啊，喂，其实咧，我哋翻上嚟咧，就主要系 round up 下嘅。 系。 咁因为咧，我睇落去睇咗几部片，都即系都了解多咗。咁但系大家都形容得活灵活现咧，即系同我睇见嗰、那个。嗰、那個情況咧分別都唔大嘅，咁啊咁啊，仲有，但我硬係睇唔到咧嗰條飛天南北一聲攣低嗰條片喎。 啊，嗰、啊那個嗰、那個好多人傳喎、 啊。但我睇唔到嗰條喎。 係啊 ，Jeff 都做埋喎。 係啊，我哋請個 Jeff 嚟睇下先啦，因為 Alex 都話有俾我睇嘅，因為太多條咧嘅關係，我唔知邊條係咯。咁睇曬又有少少嘥時間。 今日依兩單嘢，中環同埋元朗。啊！天日环球时报出嚟咧，就攞埋一齐讲，就讲一单嘢就算翻数。 佢就系专登就系为咗啊，唔知啊，真系估得太多啊！即系因为元朗咧就几日嘅嘢嚟噶啦，已经咁，但系咧，于是乎咧，即系佢做元朗做硬嘅，但系问题咧，中联办嗰单嘢会唔会调翻转谂咧？嗱，唔好话我捉鬼，系有啲鬼走去泼中联办友。之后大条道理覆桌，因为喺佢哋逻辑里面，喂咁噶啦，喂屌你搞中联办，咁用一个共匪一个匪徒嘅逻辑咧，佢系推黑社会咁啫嘛。 共匪逻辑咯， 系啦，咁于是乎咧合情合理嘅。但我哋香港如果真系法治嚟讲咧，我泼你个招牌落你面，就同你打人系两回事嚟噶嘛。 系。 咁所以咧， 系啦， 令我怀疑咧喺中联办泼友个可能系鬼嚟嘅。嗱，你唔捻话捉鬼又成。即系话有可能啫，咁你唔系话唔觉只唔性，就觉得鬼都唔存在噶嘛？系咪？即系我想指出呢点啫。 冇错。 Alex 就咁都唔拉何君尧，一个白衫都唔拉，呢单嘢唔关黑警事，港共政权乜都唔做，可以继续管治香港，真系得，趁地转你想要，靠518飞天南后脑着地救翻都晒药费。 未必嘅，衰人好命硬噶，你又真系唔好太乐观啦，真系。 靠518应该系捉佢救得翻，但成世瞓喺床。Amanda 好着白衫又戴口罩，可以开车走。两架其中一架仲系经过啲差佬身边走，都唔使查车。几条友又经过佢哋身边，又唔使查身份证，好嘢。 冇人白得身女低啊？ 有啊。 边个啊？喺画面嘅边度啊？ 冇啦。 哦，嗰、那个啊，睇到，前面嗰啲，佢冇打紧人噶喎，嗰阵时。 佢冇噶，佢系自己突然间唔妥咁样攞低噶咋。 哦，点会生咗掣咁啊？ 唔知做乜，可能之前打过。 同埋咁卵肥，啲中央肥胖嘅，睇下好易死噶 ，key 图下啦。 呢啲六啊几岁嗰啲阿叔 啊。系咯，我见到好多中央肥胖嘅烂鬼喎，喺个地铁嗰度。 靠518应该系捉佢救得翻，但成世瞓喺床。Amanda 好着白衫又戴口罩，可以开车走。两架其中一架仲系经过啲差佬身边走，都唔使查车。几条友又经过佢哋身边，又唔使查身份证。好嘢 ，Warm Vincent 呢个政府无得救，拉几个人做样都唔做，屌佢老母 ！Liam Liu 唔系太公有钱分。是你拎丁牌圈地起屋，要村长乡议局里只帮下忙先起到屋，一栋接近2000万，村长吹鸡，全部做刀手。James 庞重未飞天嘅， 我听新闻啦，都系头先啱啱商台最 update 嘅新闻咧，就一个危殆啫，就应该就系佢啦。咁啊，大家又唔使谂嘅，即系生死有命啊嘛，即系自己趴低攞低，又冇人搞佢嘅。咁啊，唔知啊，真系呢啲分 中环，中环嗰啲都有人中橡胶子弹 嘅。哦，系啊。 而家呢一对对白生咧喺祠堂嗰度出嚟翻屋企。 系。 啊，嗰啲防暴嗰啲咧就摆晒阵喺度，但系咧佢就大家都好和谐，自出自入白色嗰啲生活。 是非常之有信心的，多多嚟，你就握啲手，將佢打到去片甲不留。我就唔係好明啊，何志近仲扮親善大事，扮做乜鬼啊？搏咩掌聲？邊個會俾分你？你就算係都唔會俾個 JP 你，你就算係都唔會俾個 BBS 你， 你就算是都不會給他正業你。你以為這樣就叫做哎年輕人我們聽他多一點，聽他講是多餘的。 哇侯志強聽到沒有啊，喂串你喎、啊、現在。喂侯志强都被人串得劲耐。哦 ,ok, 明白。咁侯志强好心你做下嘢啦，屌你成日都喺度咁多嘢讲，被人咁样串串到上心口啊大佬。喂咁啊而家不如讲下我哋 round up 下先啦。 散场啦，佢哋都 round up 啦。 係啊，其实呢我觉得即係 even 大家好唔开心，又或者即係觉得好失意啦，或者好无助啦，哇差人又唔理，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围村匪又走出嚟打人，即係无差别咁样殴人咁样，即係又大到婆又打阿婆又打阿伯又打，连车人返去元朗都要打嘅，即係恶到咁样嘅。咁呢即係究竟大家有咩可以制裁到佢呢？即係我夠膽讲呢係冇嘅。因为原因呢冇人制裁到佢呢，大家见到呢啲事咁都发生到呢，真係关乎于我哋呢20年做过啲乜呢？投票又唔够人多，又鬼打鬼，又成日都分化，又成日都听网友文点，又成日都即係为咗自己嘅喜好，开唔开心，中唔中意嗰个人，又令到佢即係投埋一啲投落海啦，又或者投对家啦，又或者唔鼓励屋企人啦，又或者唔带老人家去投票啦。即係其实所有我哋所有喺度倾緊偈嘅都系一个持份者嚟嘅。原因就是大家都冇好好管理我哋个手上面嗰一票啊！虽然话冇双普选，但系如果个民主成分好高嘅时候，可以间接逼到政府真系要咁样行嘅。咁就算嗱，今次发生咗咁多事咧，咁其实都系唔会冇用嘅，即系都系一定系对政府一个好大压力啦。咁如果你讲到北京系点嘅话，我谂北京咧都想喺你表面扮好人嘅，但系只不过咧嗰班马骝佢管唔到。即係香港嗰啲官嗰啲利益嘅集團，佢係管唔到。當佢要管嘅時候，佢又唔識管啊。咁變咗香港一個好奇特嘅地方。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上海至到而家都取替唔到香港。 冇嘅，冇可能。 咁啊，佢覺得有啊嘛。咁所以咧，香港咧都仲有一線希望嘅。同埋咧，佢以為 根本上 係 就係台灣同香港。就可以接觸外面，大陸啲人民幣都冇，即係仲未可以全世界認受先。 嗱，呢個好客觀上 好簡單嘅， 咁於是 生意嚟噶嘛。 係咁，於是乎咧，香港都仲有少少利用價值嘅。 係啦， 再加上而家咧，全世界都夾佢，佢已經有少少冇希望啊！對自己，因為以為自己有咗錢，以為自己大派人彈啊，周圍一帶一路啊，幫啲非洲起嘢啊，幫馬拉起嘢啊，全部。他以为自己好顺， 都系嗰个思路嘛，以为派片就。 他以为好顺嘅时候，终于而家又打击啦。打击咗之后咧，佢调翻转咧，更加觉得香港有利用价值嘅。其实，所以我哋真系唔使灰心嘅。我哋要令到个政府好头痕啦。佢而家出埋呢那就一招啦。我知道大家好痛，俾佢打咗好惊，甚至乎有人流产，甚至乎大家出街攞着衫都惊嘅，有个阴影嘅。但系究竟我哋会唔会因此投降呢？即系我觉得多数后生仔都唔会咯，可能有啲中坑或者有啲老嘢咧就惊咗佢就会嘅。我哋正正就系我哋呢一代咧，即系我哋呢年纪咧，见到八九六四咁大件事，又出坦克车又剩，究竟北京嘅市民系咪惊咗咧？但后来系惊咗嘅。点解北京市民会惊咗，但我哋可以唔使惊咧？原因就系北京又可以关门打狗。北京咧喺全个中国嘅经济上面咧，佢占嘅比率好差，佢可以咧。困住你哋，边个出嚟拉边个，佢仲可以咁样做到。外国传媒唔可以报道，甚至乎佢传媒又可以封锁咗，唔俾出边嘅传媒入到去。咁嘅时候嘅北京市民就焗住就范。咁到二十年后，甚至乎好多人唔知道咩叫六四事件。但系香港得唔得咧？都有可能得嘅。但系中共连钱都唔要咯，连你个地位都唔稀罕咯，连通商啊、走资啊呢啲全部都唔稀罕。嘅时候咧，香港就变咗北京啦。咁所以，我认为大家唔好绝望，最紧要心不死，最紧要大家都保持翻嗰个抗争嘅意志。个抗争意志唔系同市民同市民抗争，千祈唔好行翻呢条旧路啊！Nana 都瞓过，因为 read 到我哋个心情啊，直头我都好肯定下嘅。即系我一激动咧，佢又讲好多嘢，因为猫真系好劲嘅。 咁所以咁所以即係唔好放弃啦，尤其是有啲呢仲喺度话人狗唔搭柒嗰啲呢，嗰、那个 fan 姐呀，即係好心理啦，即係你即係原来隻猫就笑緊你呀，你知唔知自己讲緊乜嘢㗎，你唔撚知我讲乜就梗㗎啦，因为你唔撚識听人话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其实我招呼佢呢，我係为咗自己好轻松愉快嘅，即係我唔会嬲，亦都呢我唔怕嘥时间，因为呢啲咁嘅蠢人呢，即係连普通嘅人话或者连猫都感应到我諗緊乜嘢，而嗰啲人係唔知嘅，你諗下几咁可悲呀。咁俾个机会去留个言呢，我亦都唔会删除佢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亦都唔好招呼佢呀，因为即係我觉得都几可悲嘅，有啲人仲係咁样諗嘢嘅时候。 抄518应该系祝佢救得翻，但成世份系错。 咁我 round up 都差唔多啦，啊，读埋呢一转啊，张 Sir 啊，你又 round up 下。哎呀，阿张 Sir 喺边啊？哦，走咗咪冇嚟到，原来。阿李老板咁，你嚟啊，你顶佢个位啊。 咩事？ 咩事啊？头先我唔知咩听个机啊，喂。 听咗机。 啊，呢度读晒啦。 其实头先大家留意到咧，喺啲便装入村嘅时候，佢哋再成班出翻嚟讲完数之后，倾完偈又唔系讲数，系倾偈。其实咧有90%嘅便装咧，佢哋都系着白雪衫， 哦， 同埋白色衫。 咁所以大家误会咗嗰啲就系白衫。 唔系， 啊， 就其实佢哋咧，你留意佢哋个智商就系， 哦， 即系佢哋心里边咧就有一种表态啊。佢哋都要表态啊嘛，咁所以咧，佢哋个智商，佢哋就谂呢啲嘢，大家都唔使鼓上气就咁。 我觉得佢行为咧就出卖咗佢自己， 系 咧，原因就系咧，即系大家都系同一个金主咧， 系， 咁所以应该好好倾先系嘅，即系冇理由大家都系金主，同一个金主咧，冇理由即系闹交噶嘛，冇理由出卖自己噶嘛，即系就呢啲又叫同一条船啊嘛，佢哋嚟讲。剛才陳地主你想要什麼呢，我都不明白你說什麼的，其實。咁啊，另外就是白衣人走曬之後啦，好像未讀喎。咁啊，讀埋呢度差不多啦，因為而家都冇咩發生啦，同埋今日都大家都嘥咗好多精力去打嘢發表啊，同埋我又嘥咗好多精力去講咗。 同埋佢哋又唔識做前台戲，你就算嗰啲咧布防嗰啲。嗰啲軍裝嗰啲喺出邊企曬喺度，但係嗰啲態度你都一睇咧，佢哋全部都好 hea 咁樣企。 哦 ，OK， 好 hea， 因為好 relax 啊， 好 relax。 因為咧，即係大家成場戲，即係大家都係知道曬，有曬劇本嘅，有曬程序嘅。 真係嗰啲行為咧， 嗱呢啲咪就係呢啲咪就係 戇撚鳩咯。 唔係呢啲咪就係冇受過專業嘅訓練咯。 嗯。 真系，你做戏都做晒全都系，譬如拍一套叫做《黑警风云》咁样，你黑警都要扮晒紧张咁样，即系你叫啲 Kelly 飞嚟，你唔叫 Kelly 飞唔知道剧情系咁啊，最好嘅，因为咧你做枪差佬去围捕，梗系要晒有介事噶嘛。如果佢哋就系俾预先穿咗桥俾佢知道咗个剧本，就即刻冇晒戏，唔专业。 Carrie's Y 熊猫有黑警巴闭。求其交几个薄衫炮灰俾黑警，落个普通袭击罪，上庭罚钱走人，正扑街。Ricky 里有人已经 crack 到图，同何君尧一手嗰个人又系元朗站出现。Liam Liu 就算屋企人听咗，要攞地土葬都系要揾村长，程序一样。所谓官商乡黑，一层又一层利益就系咁嚟。陈地主大埔居民够齐心，啲白衫唔敢去。抄518，各位真系要强身健体保护身边人。 系啦，讲到大埔嘅居民咧，我曾经记得咧有班叫做太阳的后裔 啊， 就系、是、太阳唔知咩 太和 啊，系。咁就係太和嗰個屋苑咧，就有班後生仔咧，就幫佢伯爺睇翻嗰個，即係嗰啲居民嘅委員會啊，即係嗰啲業主會啊，就咧擊破咗啲民建聯壟斷嗰啲維修咧，貴成十幾倍噶嘛，即係明明你要1500000整咗幾層樓，但係無端端變咗1億咁樣嗰啲咧，咁佢哋係有呢個意識嘅。咁太和就僅次於沙田，唔係即係講大埔，咁所以咧。希望其他屋苑或者元朗人咧都试下搞下呢啲咁嘅 network 先得咯。 同埋啲记者咧，我见到佢哋好帮忙。 系， 因为呢啲白衫嗰啲人出嚟上车走啦嘛。 系， 咁咧就佢就松近咗个车嘅车牌。 系，车牌同埋车牌影嗰啲样咯。 系啊， 即系起下底到啊。 系啊，中港车嚟 嘅。哇，屌，几邪恶啊！你谂下。 系啊。 O K， 继续。 清电，港币100元。霍金镇陈地主啤酒费，上草官香黑真团结，陈地主香港嗰边系咪散了？ 泽 明 Camry 靠518薄衫直接可以行出村。Nicolant 你仲未死呀？泽明 Camry 哈哈笑死我 ，Boy Female 考到我好嬲，有冇考错总有王法嘅，真系有钱有地就大晒。其实同人渣利兽有何分别啊？天真系无眼，唔会扶持下 啲、啊、 若又叫天不 X 又地不 X 嘅可怜年青男及女话，天无眼啦 ，Holy Gary 屌你老母！记者问警为什么咁多架餐唔一早拉人，警方话有铁通不代表攻击人。 哇，唔系， 扯狗， 屌唔卵系， 系啱啱佢哋有嗰啲 有铁通，唔通要嚟咬啲艺术品俾你睇啊？攞个铁通，唔通嚟饮汽水啊？ 佢哋之前唔系咁讲 老味真系。戇鳩啊！喂，人哋有即係嗰啲金鐘示威者啊，即係有索帶都話你 唔係啊，係依個水啊，都攻擊性武器啊！ 唔係屯門示威啊，有個女仔個胸部都有襲到警入到， 係啦係啦， 你係咪黐緊線㗎？你不如話啲人奶襲擊警察一笨。 而家我估到佢哋入去咧開會喺度講啲乜嘢， 係 聽得出嚟就知㗎啦。嗱頭先咧，你哋咧啊～搞啲記者打得唔錯啊嚇！嗱、啊，而家咧就差唔多完場啦、你哋出到去咧、人哋影你相，個鏡頭去到你好前咧，你就耷耷個頭，就乜嘢都唔好講，啊，乾乾淨淨上車就 我哋就話我咩都睇唔到咁嗰啲咧， 拍嗰 啲電影 咁樣。 阿 Sir， 佢咁樣喎、啊，我咩都睇唔到咁樣嗰啲咧。 談愛就是這個心態。所以俾外国势力利用搞乱香港。 喂，好啊，我真系欢迎外国势力啊！搞乱香港，因为搞乱香港嗰啲权贵啊，赚唔到钱啊！搞乱香港啲既得利益者，等佢唔可以继续咁安内笨柒啊！ 同埋就系搞到啲楼价会跌咗。 系啦，冇错。 啊，咁大家有楼 真系一齐要多谢啲外国势力 啊！即系而家都你即系你讲埋呢啲，即系你又唔捻知个情况系点。喂，咁我当你系咯，我信你啊！喂，外国势力真系好啊，真系要歌颂啊！下次游行咧，要拎28个嘅国旗出嚟添啊！我搵唔晒啊！啊，呢啲人真系戇鳩到咁都得噶，真系！我又借机会笑笑你啦，即系你又以为喺度写埋啲嘢啊？系、啊，可能外国势力、啊，你系咪咁样谂噶？蠢捻到 嗱，飞机呢就唔系咁打嘅，佢咁样干打咧， 佢唔系打飞机啊，射咗落海。 唉，油都唔查， 系咯， 收518薄衫 sunroof 翻屋企洗洗睡，人都唔使拉好嘢，蠢 Q 又放人，黑警 X 全家 Warm Vincent 早几日已经有风声，元朗有人打示威者，唔关今日示威事啦。 唔系嗱，我头先咁讲咧，就系话咧几日前已经有示威者，或话全有人打示威者啦嘛，咁呢个我咧就分析咧，就可能已经决定咗噶啦。咁但系点样可以将个新闻拉脱拉，即系令到 spin 到咧，同时一报咧就可以报埋嗰啲人都系暴力咧。咁原因咧就系我话可能有鬼咧，就系泼墨嗰啲咧就应该可能系鬼嚟嘅。原因就系咧令到咧大家都大条道理咧，就嗰边产生暴力嘅时候咧就可以相提并论啦。佢明知道咧你啲示威者唔会主动打人噶嘛，咁于是乎咧后来。咁你呢样嘢有困下咯， 好简单啫嘛，解释个解释就系、是、一班唔爱国嘅人搞事，咁一班爱国嘅人佢好爱国，咁佢打翻嗰啲人系咪好合理咧？ 好合理啊，对匪嚟讲合理噶，对一啲唔捻知咩嘅法律嘅人都合理噶，即系成日口口声声话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嗰啲人咧又好合理噶，因为佢哋嗰个所谓法咧唔捻知咪法家嗰个法咧。 泽明 Cam， 我撑你 ，Boy Female 真系黑警，无可能一个薄衫人都 Holy Gary 做晒戏，点解连妈都冇？有晒攻击性武器，有恐吓说话都无视 ，Ruby 判到亦有道，呢班人好无耻，穿黑衣一定系行完翻嚟，又走入西铁车厢打人，连大肚婆都打， Boyd female do mlai S army puppet scar black police patriots to beat up innocent civilians with Chinese title gang and so you found your new see连身份证都唔使登记， 蚂蚁都唔插。 喂，你谂下差人仲有咩公信力啊？ 冇啦， 即系最好笑咧，讲公信力呢个字，突然间咧，有人咧就话我早排揾阿 Crystal 嚟做节目讲鬼故咁成咧，咁我就讲笑咁讲咧，我话有佢有差人嘅 client 噶嘛，揾佢睇嘢，我不如下次咧你个。嗰個你個 client 叫你解決啲問題咧， 哦，我有聽到， 係啦，你又順便咧就叫佢對啲示威者唔好咁衰，係，咁如果唔係你衰玩曬咁樣嗰類啦，咁咧有人話咧就哇你咁嘅亂咁教人講大話咧，你個節目邊有公信力啊？哇乜鬼節目都有公信力、啊？喂我就真係唔係好明啦，喂你睇潘兆聰，你會唔會覺得佢嗰啲佢嗰啲啲人話見到鬼啊，你真係信㗎？即係公信力先至，即係全世界都見唔到鬼，係的高令人士見到鬼，集集都係咁。啊，你又竟然覺得嗰啲節目係叫做有公信力嘅，真係笑死人咩，大佬？咁但係警察就唔同啊嘛，警察真係有公信力噶嘛，大佬大家都諗住信你，你又拜關帝又成，你又要出糧，你又要宣個誓，大家就以為你係真噶啦嘛。 冇啦，而家佢哋唔會拜關帝，唔使 嘅。OK， 唔使噶。 係， 佢哋拜一個共字咯。 係。敬功敬功 SSH clads must take all black police cases and carry them to international court in the 喂直头啦要海牙法庭啦呢啲喂警察、哎、你有武力呢、哎、你呢啲係一个严重嘅人权罪行嚟嘅、哎、其实你用包庇一啲民团组织走去打市民仲有无差别咁样打呢啲直头人权嘅 case 嚟㗎所以你讲得啱啊真係但係点样途径可以督佢灰呢 青年伤感你老板讲嘢嘅 tone 同 context 笑撚死我，神枪同一金主都可以内斗。 嗱、啊，同一金主可以内斗，但系蜜月期未过咧，就唔会斗住嘅，因为大家未 利用，未利用， 系未摊条数， 利用晒咧， 唔系，系未摊条数出嚟睇啊， 未摊条数。 我知佢多啲啊，喂， 哦，系，跟住个督灰啦， 系啦，冇错啦，通常都系咁嘅。 神枪同一金主都可以内斗。SS 五 Moldavian HK all overseas recruited by Chong Luan Ban or China embassies to write posts according to daily scripts。陈地主兄弟系元朗 ，Firelock 是 广东人的鞋，斗是历史上出名的狠。 广西仲狠过广东啊！话你知鞋斗，广西文革嗰阵时咧，喐啲都劏人啲肠出嚟啜噶，劏人哋。个肝咗嚟烧啊，仲有啊，将啲人搵铁线串连拱落河浸死啊，锁住拮住个锁骨啊，即系呢啲就系广西人嗰啲标炳嘅事迹嚟嘅，呢啲真系。 喂，肥美，其实我都唔想出去行，但逼到我都睇唔过眼，我定出嚟游行，简直同杀人无分别，连老人家大肚婆都打，有冇考错 ？James 旁开会又捻嘢讲咩？一齐数紧钱啊！大老板 ，SS message retracted， 外肥美都简直到影无道，人哋做贼都会道绿有道，都好系人，人渣，人渣 ，blonde 两好 ，l 嘢放人走，仲要系揸车走，系中港牌啊 ！SS side joining and commies are holding a lot of HK properties。Will not let prices fall. Wang Sheng Wong 原来开咗 live， 挂住睇新闻，时事咧上午四时 live support Louis 0079现在倾完放人走，陈地主合弟都帮佢唔到 ，Harry Gary 记者已经真系放咗人，陈地主关帝都帮佢唔到。 我屌真系放咗人，扑你个街，真系离唔离谱啲啊！喂，警察咧真系一铺清袋啊！ 唔系，而家佢哋就。佢哋知道一定有人撑咁，所以就系咁样做。 Zuki IP 净系拉黑衫唔拉白衫，仲可以讲咩 ？Carrots Y 熊猫差佬唔应该拜关帝，佢哋应该拜哮天犬。 呢个扮哮天犬啊，我觉得。喂，咁啊，嗱，我头先 round up 咗啦，咁我讲到最尾咧，即系既然大家我头先个论述咧，就系唔使真系太过灰心嘅，唯有我哋下次真系。个选票系好紧要嘅，当佢再 DQ 嘅时候，我哋又系咁多人出街， 系 嗰、那个选举主任有冇咁够扑先？嗱，你话有啦，咁咪令到佢个 管治成本更加高咯，唯有。 总之边个再系咁 DQ 咧，出街 系 就出街。 同埋我觉得咧，今时今日咧，无论嗰啲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咧，即系何君尧之流啦，甚至乎高官咧，即系我哋每个人都盯住佢，唔好走漏眼，一定要去找数。无论用咩方法，当然系暴力以外啦，系咪？咁咧就一定要去有个压力要找数咯，即系我哋唔可以懒噶啦，同埋尤其是喺投票嗰方面咧，即系有啲嗱，其实今日就见到啦，佢哋就算搞埋嗰啲撑警啊，同埋系咁搞民意嘅工程啊，今晚一晚就封，一晚就清袋啦，好明显佢哋无差别咁样打人，已经脱离咗人性或者脱离咗基本嘅道德底线嘅时候。大家識做啦，即係仇人嚟㗎啦，呢啲已經即係仇恨就係咁樣嚟㗎啦。即係佢哋做得咁過分，過分到不單止官商勾結，仲有官商鄉黑咁樣，即係係玩一啲普通嘅市民喎。嗱，譬如你話抵死啊，你啲人出去襲警，又出去掟磚，又出去示威，喂咁，但係喺元朗嗰啲市民路過啫，喺沙田啲市民又去食下嘢㗎啫，哇，都俾你咁樣搞喎。我哋冇得掹噶啦，真系，即系一定要换政府噶啦，即系就算有冇可能做到，你唔可以泼冷水就话，诶边度得啊？你又想啊？喂，咁但系我都要争取噶，我都要试噶，即系大家最紧有呢个意志咯，唔好乜都话唔得，跟住有人做到，你又喺个 free rider， 因为顺风车咁样讲埋一份，即系我觉得人人都关事嘅，即系唔好再逃避啦，唔该大家，唔好再坐顺风车啦，真系。 而家我哋跟住咧就留意一下佢哋嗰边嗰啲内斗， 嗯， 啊个内斗就系、是、嗱。周融呢上次正宗咧，啊就攞到个位啊喺上边，啊而家咧阿何君尧咧，佢就话俾你听，佢嗰啲桥咧就冇卵用嘅，啊而家你睇我几精彩噶嘛，啊佢就呢啲咧，嗰啲水咧就过到去，就跟住好似头先你咁讲啦，点解佢会多过我的今次、嗯、啊？ 即系总之开埋条数啦，即系嗱，我知道呢度都有啲秘密知道嗰啲。帮会嗰啲嘢嘅人嘅，我谂有听就冇出声嘅。咁啊，即系其实大家各司其职啦，大家有咩计仔，有乜嘢network， 都可以做到少少嘢嘅时候，希望大家就唔好灰心啦。即系我哋都要做噶啦，点都，因为呢个仇唔可以唔报啊，真系。啊，李老板仲有咩 round up？ 冇啦，即系所以以后跟住嗰啲货 van 司机帮人载嘢嗰啲咧，全部就开晒啲车里边啲摄影机。就录得晒啲嘢，就帮帮手，多啲证据。 OK， 好，留埋读埋啲留言就差唔多啦。 趁地主关帝都帮佢唔到 ，Zuki IP 净系拉黑心。 我读咗啦 ，sorry。拜口天犬之后啊嘛，好似 系。系啊， 系。 Maxim 亮佢老母班死差佬，企晒喺人哋村口度，见到班白衫都唔拉人。靠518警察都唔介意无人尊重，因为佢哋自己都唔尊重自己。韦信旺系四个白衫大巫师让行出来，自己开架中港车牌嘅车走。全会911 message retracted。韦信旺个行动嘅犬头衰到出泥扑米，一个问题都唔答，连讲唔答都冇讲，喺对住个米唔出声。等记者问完就走咗去停，好高兴。老探五再话波靓仔系鬼，集火屌鸠黑犬港警，我代表意思多谢你。Lam Lim Lee Kak 思考中嘅表情，陈地主完美演绎了反黑套剧。 嗯，即系冇睇添。阿听话你话咩话？高兴老探五再话啲靓仔系鬼人，我咪啱话完可能有鬼咯。 不过就唔系嗰班。 系啊，喂，啲僆仔唔即系其实你冇人知嘅，即系你死都话唔系，你唔话唔系代表唔存在啊，只不过喺呢个风头火势里面，你唔排除佢都有。 你唔系即系因为有鬼就乜都唔做。 系啊，冇错啊，喂，即系其实系。 即系你好似战中咁，都有好多鬼。 即系只不过阿听啊，即系 Ian 啦，我知道你系，即系其实只不过系唔介意有鬼嘅而家。因为佢嘅指控咧，全部你系唔系鬼，佢都搞你，咁、 啊、 我唔介意你有鬼喎、 啊。 即系 做我哋应该要做的， 尤其是而家僆仔咧，你话系鬼啊嘛，你嗰啲鬼做嘅嘢，我咪做翻鬼嘅嘢咯。 系， 咁但系即系唔好误会咯，即系唔系话你唔讲佢又唔存在咯，大家都系要提防嘅。 即係以前冇鬼呢個 term 點解衰到咁咧？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咧？即係大家覺得黃毓民係好勁嘅，哇！幫我出咗啖氣嘅，咁點咧？咁大家咪信咗佢咯，信咗咪揦嘢咯，即係唔可以完全係覺得嗰只嗰樣嘢你唔中意嘅存在就佢就唔會出現噶嘛。 永信王何君尧头先够胆做 live 屌翻我哋添，晒官你网上睇直播，班含家产黑社会连记者都追住打，打到断片啊！ 全 会911事情都未完结，咁快就做定论，怪之得主持不敢谈公信力。我记得当日旺角女商人疑似被非法禁锢及非礼，都不。 哇！好心你收皮啦，嗰、那个女商人系警察嚟嘅，俾人影晒啦，你又唔 update 又喺度咁样鸠讲，真系唔捻笑你都唔得噶呢啲人，即系仲要打咁多字，哇！读埋先，真系再笑都镬啊！真系要 事情都未完结，咁快就 同埋、啊、人哋系讲紧讲鬼故个古仔啊，我唔系讲紧呢个古仔啊，我呢个唔系公众嘅频道，我冇收你钱嘅，我呢啲。公信力是点解你知唔知啊？究竟喂，连呢啲咁简单咁 detail 嘅嘢你都分析唔到，真系枉你仲打咁多字啊！真系再读多次再笑都话， 事情都未完结，咁快就做定论，怪之得主持不敢谈公信力。我记得当日旺角女商人疑似被非法禁锢及非礼，都不是即场拉人啊！引申起今日元朗事件，主持有咩睇法呢？ 我真系啊，快捻住笑你啊！真系唔捻住讲乜啦， 有交佢啦。 Maximum， 大家香港人一定要出来投票啊！区议会、立法会好，一定要投。Run 力食一度咁嚟抱个政府用黑社会，清我哋梦游都好捻辛苦，都谂紧点样捉鬼。清谢谢晒 ，Run 力香港人要自组民团保护自己啊！由政府同黑选举当香港人系佢哋嘅受人。Run 力食一度，香港成产无间道，中无间道。情 BTW， 我一路都认同你。D 七黄碌捻笑到碌地嘅表情。 真系噶，我哋随时就要搞自卫队， 系啊， 冇办法啊。 系，我觉得咧，嗱，即系据我对黑社会嘅了解咧，即系我未做黑社会嘅，但系好多朋友都系嘅、嗯，因为我读嗰间中学咧、 啊， 全部都系呢啲，我嗰阵时嘅通识咧、啊、就喺啲同学嗰度学嘅，就唔系喺老师学嘅。 系、 啊，咁咧，其实黑社会咁高调咧，旺晒做一样嘢咧。佢應該短期有錢俾佢都唔敢賺住， 嗯， 因為佢哋都即係其實人個心裏面都有把尺嘅、 嗯， 即係都覺得做呢啲嘢係衰嘢嚟嘅。咁於是乎咧，就攞咗錢咧，就好明顯，你睇《產安奇兵》都知啦，就走去叫雞啦、沖涼啦、買啲嘅車啊，或者即係高層嗰啲、嗯，就使曬錢之後咧，到窮到窿嘅時候咧，又走出去做嘢嘅。咁所以咧，短期大家我唔係下定論啦。即係應該要對佢哋認識嘅 behaviour 咧，佢哋短期內都唔會做得喎。嗱，除非揾第二個字頭啊，唔敢包啊。即係如果錢多就係咧，揾第二個字頭唔敢包啊。同埋我一定要揾啊何君瑤算帳咯。即係有人影到嗰啲啊，或者有人爆佢嘢啊，我諗都係要內部有人爆先至可以搞到佢咯。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刚有消息，受袭人父大小平安， 抄 518不幸中记大幸。 哇！大家嗱，我哋弯得完啦，咁啊俾多五分钟，因为啲 delay 嘅问题咧，即、嗯、系等大家吐完不快咧，我哋就真系正式可以瞓下啦，因为都冇咩特别嘢发生啦、嗯，虽然都未必瞓得着嘅，老实讲。 韦信旺旦探长识嗰啲系咪唔系新西黑社会？新西特别牛市，母老陈地主琴日有三个男司喺观塘连农场非礼人。Maximum 探长唔好怒气啦，佢就想你怒气屌佢，佢先有存在价值、 哎。 其实我又唔系屌佢，笑佢啫，即系苦中作乐啊！呢啲真系重要资产嚟嘅，即系你咁样咁痛苦嘅心情咧，有啲人俾你笑下咧。咁啊，系咪好先？即系大家都受惠噶嘛。即系呢啲人咁都够胆写字咧，一来唔捻照镜啦，二来咧又唔 update 啦，三来咧就中意听嘅先攞嚟睇啦，中意睇嘅先攞嚟听啦，咁样即系仲系话紧嗰个女商人嘅。屌你睇咩报纸啊？定系你净系睇 TVB 嘅咧？真系笑捻死人嘅呢啲人，简直系。 MK 明话下午518号先先走88，陈地主黑警成个钟后先到，最后都无拉人。顺上我面念下，探长古调黑友去中联办过一个系鬼，机会好高，停练紧拳同力，有民权一定 join 蓝炒落。 OK， 嗱，我觉得咧，而家成日玩 gym， 成日净系做胸嗰啲，真系要做埋脚啦，因为你除咗个胸大咧。的攻击力就不够脚大个马步稳，咁同埋腰要有力咧，旋转先可以保护到，先可以揈得甩嗰啲。譬如你去揈碌嘢嚟啦，架底夹住佢一个身一揈，咁佢就跌落地噶啦嘛。咁所以咧，奉劝嗰啲做 gym 嗰啲男人咧，唔好净系做个胸啦，已经。咁啊，同埋其他学功夫啦，学咏春好多人啦，系咪？咁啊，唔同功夫嘅人咧，应该咧就搞一个 group 啦，去一齐去。教人智慧术啦，甚至乎咧，即系贡献下，唔打得出嚟吓吓鬼咁样，即系随传随到，即系有亲边度有人俾人恰咧，走去同佢斗咩都好啊，咩啊咩啊咩啊咩啊，咁你大只都有着数啊嘛，咁所以系啊，大家真系要出少少力啊，我呢啲就难讲啦，即系我会用把口同佢讲下道理都得嘅，睇法。 青年紧拳同力，有民团一定 join 蓝炒肉。Why some 探长腰不去多生气、 啊、 ？MK 满听讲何君尧竟然同白衣人合照， 呢、啲系啊！ 我谂紧下次游行仲冇人敢去， 点会冇咧？ 唔系 CCTVBR 探长、Zuki YP 话女商人明显听老鼠，退步抗心脏病发嗰个叔父。好似救到危殆 哦，都好嘅，救到我救唔到我觉得。以嗰下我头先睇片，佢都系痛苦咗半秒咗，甚至乎冇痛苦喎。咁所以应该 断片 啊，所以应该医下添嘅，我觉得插下喉啊咁嗰啲咧。 啊， 系咯。 谢谦将黄师死全家吧，港独是九百依然是元朗村民。被打黑衣狗是港人加废青暴徒、 啊、 被意是满用中华传统文化藤条礼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白衣疑是系元朗村民，被打黑衣狗是港人加废青、 啊、 暴徒，被意是满用中华传统文化藤条礼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白衣疑是系元朗村民、 哦，我呢啲人咧， 好有文化喎、 啊！不停咁样 loop 咧，佢终于识得用咧个 copy and paste 啊！真系恭喜你啊！真系即系呢啲咁嘅头脑咧，个脑都粒残到咁细咧，都识得 copy and paste 喎、啊！喂，真系多谢，真系多谢你留言俾 copy and paste 表演俾我睇，识得 copy and paste 啊！真系多谢晒呢啲。希望新鸿基啲楼冇人买，我头先先问嗰个新鸿基嘅同事，佢话啲老板唔怕啲楼价跌噶，如果楼价一跌咧，就起啲牙签楼啊，系啦，冇错，咁啲钱好快翻咗嚟噶啦，你系咪几失望啊？听到咁样讲，屌你老尾！ 向其许卢伟聪会点回应？神、 哦、 长所有事都咁连贯，真系会有计划咗。 系啊， 控元朗事件。摆明系一翼大龙凤，反白眼嘅表情，反白眼嘅表情，嬲到鼻孔喷气嘅表情。 喂，唔好打咁多 emoji 啊，因为咧要嘥好多时间嘅。呢、這个 Siri 好蠢嘅， 系 佢成日都成句读晒。 清可以请伤感你老板多啲上嚟聊期嘛，好好笑，笑到碌地嘅表情。 咩可以请伤感情，咪伤感老板多啲上嚟啊？咁都睇佢得唔得闲嘅啫，咁啊，通常咧狗吹咧都系自己报名嘅，因为你叫我搵人嚟咧就好唔系几好意思嘅，因为我又冇居马费俾翻人，即系我系有个难处嘅，即系好熟嗰啲我就会叫嘅，咁同埋即系如果大家想吹咧都系你冇理由成日都搵邀请一啲咧佢好吹得嘅人走一齐饮啤酒噶嘛，即系你喺度消费紧人哋啊嘛，系咪先？咁假若佢自己想上嚟咧。我、哦、随时 open 嘅，即系你问下， 系啦，问下老，系啦，叫佢商量咯， 系啦，即系你话吓呢个伤感嘅老板就知啦，系咪 ？James 鹏飞唔到天，响 啊！我其实讲咧，请嘉宾上嚟咧，我今日就听到一个言中有物嘅一个喺某台度做成日做 regular 做嘉宾嘅一个名主持咧，就话俾我听咧。 即係有啲微言啊。 啊， 就哇嗱，我 exact 個 wording 講俾大家聽啊，我唔講邊個。咁我又冇人咁叻啊，成日收貨金啦咁講。但係咧，佢咧喺嗰個台度做客串咧，冇收人工之餘咧，仲微言地話：，佢成日收貨金，即係調翻轉咧，但係一毫子都冇一分俾佢嘅。咁以我所知咧，那個台已經有人咧就離開咗啊，扮忙就自己開條 channel， 自己收一啲 YouTube 嘅廣告啊，或者收一啲sponsorship 嘅咁樣。咁真係好笑嗱，我覺得咧分裝不勻嘅嘢咧。就經常會出現嘅，尤其是喺網台界咧，即係大家窮啊冇所謂嘅，一見到有啲好分啲咧，即係監製同埋個 artist 都反面噶嘛，即係見得好多啊。咁所以咧就祝佢好運啦。有啲台咧賺好多錢咧，一毫子都唔分俾人咧。請食飯又都唔請，請飲嘢都唔請，即係嗰啲。即係如果你話有天理咧，就係冇天理嘅。其實即係嗰啲台應該天收啦，但係越嚟越多人聽嘅喎，真係好奇怪喎。喂，我唔好明白，因为阿老萧都话嗰个系女双眼，我明白明白。 James 鹏飞唔到天，响流袋喎。ZTYP 因为老萧都系话女双眼， 唔好讲老萧啦，喂。 啲资产唔俾你收 live 喎，探长。单恋感情歌探长。 咩叫啲资产唔俾你收 live 啊？哦，即系仲继续留言。 James 鹏飞。 OK OK。即其实呢我哋今日唔知点解你又游行完又成呢本来好攰嘅个躯体都好攰嘅。 嗯。 但係个精神上呢真係瞓唔到太冲击啦嗰啲嘢。咁所以你继续读呢我坚持读埋先嘅我都唔令你哋失望因为我觉得俾大家即係可以发表一下可以纾解一下都好嘅。即係包括嗰啲五毛呢又可以俾我哋笑啊咁几好。 班内感情歌探长大家早到。趁地主依家重买楼，记都傻。廖廖志谦将你全家迟早都死架啦！你以为唔使死呀、 啊？ 你令大家下星期去将军澳游行啦 ！Tuber 抗用藤条喺《经济日报》石镜全早两日讲过， 昨日佢又去唱景。 志谦将你赛马的这样还能出来直播，我透你全家讲毒狗。Avish Lawrence, BBC in England has reported the white shirts man has beaten up people in Yulong. The world knows China has given a thugs an endorsement. The world knows how low China and Ho Kwan Yu Wilson. Sion Yu Nia Di Tuk Sun Bu Yu Di Yen Ta Wan Di Nam Ai Yen Hui Da Zi Gi Hong Kong Yen Zo Ya Di Nin Kam Sao Dong Mut Do Mui Zo Ge Si Kam Sao Dong Mut Do Mui Yum Yau Ki Ta Mut Zong Sang Hui Zi Gi Tong Lui Lan Nia Di Yen Ta Zen真系要消灭他 嗱，咁我就要我讲我嘅心态啊。其实南亚人咧，佢喺香港出世，我都当系香港人嚟嘅，即系唔好咁样分啦。因为好穷， 香港咧就系可以有多种族 系啊。佢好穷嘅时候要接呢啲 job 咧，即系我唔系体谅佢啊，就冇分南亚人定系香港人嘅。老实讲，即系打埋弱小富裕，边个想做啊？老实讲，如果唔系太穷就系太蠢噶啦，真系。 陈地主将军澳连农场好似未见有人搞过， 呢 几年你好眼瞓。 麦先 岭岭南大学嘅学生一定要发起追究何君尧，佢根本冇资格做大学校董。McLaughlin探长，听你听了很久，今晚睇 live news 睇到现在。心累心有累，李启荣嘅何君尧根本冇资格做人。尹信旺班犬全体收队，屌佢老母！ 啊，讲得几铿锵喎 ！Vincent 明明系一个淑女嚟啊嘛，都讲埋呢啲嘢，真系开心啊 ！Giant， 我来自大陆，现在翻墙好难，向港人致敬。 多谢你啊 ！CCAV 丑化港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香港人加油！ 哇，你又好清醒喎，但你都小心啊，因为12日拘留，行政拘留噶，如果俾人发现你翻墙，即系总之大家小心啦。多谢你嘅鼓励啊 ！Zuki IP 真系要笑下笑下，啲负能量。 啊、 青年农场好多南亚兄弟帮手，互识写中文同用广东话祝福我哋。 咁、所以即系大家唔好介怀嗰啲系咩人啦、啊，即系为钱嘅又好，或者本身个性格可能。有啲唔同，有啲冇乜同理心嘅人，就香港人同埋南亚人都有嘅。 话佢有啲白种人啦、啊，出嚟示威啦、 啊， 佢哋喺香港出世嘅， 系啊， 佢哋佢 佢哋話佢哋係外國曬啲， 咁夠有啲白種人就做警司啦，係 咯， 講嗰啲嘅啲， 所以就唔可以咁樣。 受過訓練嘅白種人， 我哋應該講係人定係唔係人？係 啊，所以就唔應該， 唉，真係 唔應該將佢嘅種族咧，就又誒，即係專登特別講嘅，即係因為嗱，老實講，就算係大陸人咧喺香港出世嘅，即係佢係融入到生活嘅，我真係完全當係自己人嚟嘅。即可能你不认同啊呢样嘢。 Maximilian， 我不怪南亚人，我怪嘅是香港人都不帮香港人。清晰讲广东话都大把人出卖我哋咯。抽象无润之支持香港独立，消灭中共，自谦张国辉无碌，数典忘祖，这起自香港，冲击驻港机构。是对国家主权的冲击，是对一国两制的公然挑衅。 冇错啦，挑衅 无法又无天。 嗱，你讲紧挑衅咧，就系、是、香港政府挑衅一国两制嘅，即系明明一国两制嘅内容咧，就慢慢含糊，就兼夹咧唔依法办事。即系你讲得啱，但系你个对口咧就应该系共产党。咁啊，数典忘祖咧，你仲戇鸠？咩叫数典忘祖咧？中国咧明明系一个汉人或者系有中国本身嘅传统咧。又走去咧學埋嗰啲俄羅斯，走去蘇聯嘅共產黨，就毀滅咗香港，唔係毀滅咗中國嘅大量嘅文化，無論儒家、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同埋古代其他咁多年代嘅廟宇啊，甚至乎嗰啲中文字啊，你又將啲繁體字改做簡體字啊，即係總之咧，最毀滅得中國文化最多咧，就係、是、共產黨啦。嗱，呢啲啊數典忘祖啦。咁啊，國輝。 最精彩水所啲梦中嘅运动咪就 系 文革咯， 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其实我又唔怪你嘅，因为你喺大陆咧，即系嗱，你好似上面嗰个大陆嘅朋友咁醒目就好啦，你就唔写得出呢啲啦，你简直觉得好羞耻，好似甩咗条裤咁。 唔系， 佢 系大陆定系失定系落咗嚟住嗰啲啊？ 我唔知啊，即系总之全简体字啦。咁啊，冲击驻港机构，因为呢个驻港机构咧不停咁样破坏咗一国两制嘅时候嘅承诺。咁我唔冲击你，冲击边个先？仲有对国家主权嘅冲击，因为呢个国家主权系冇合法性噶嘛，咁冲击你即系提醒你啫。咁另外咧，对一国两制公然挑衅讲咗啦，既无法又无天，你又讲紧中共啦，当然，心中还有丁点国家意识嘅法治精神，哈！你讲呢样真系好笑啊！如果你国家有法治精神啊，你又唔会咁多人扑到走去外国，扑到嚟香港啦，就系人人都惊捻咗。 同埋佢本土，佢哋本土都唔会咁多上访。 系啊，喂，系啊，冇错啊。喂，你即系我都唔捻知你写得出咧，你有冇对自己个心写一啲嘢噶？你系咪用个心嚟谂嘢先？仲要、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咩叫是咩系孰啊？你知唔知？仲有咧，就系、是、对危害国家嘅暴徒咧，你讲嘅就系嗰啲白衫人系咪？必须力全力声讨啊！啊，我都劲啊，无端识睇咁多简体字，仲有咧，跟住睇唔识啊，跟住咩严惩不乜啊，唔知你讲乜啦，即系总之你系戇鸠啦，即咁你都写得出嘅，我唔知你系咪又啱啱学识咩叫 copy and paste。喂 ，OK， 你老板 well set 咁啊，梗系啦，你老板嚟嘅大佬。咁啊，仲有啊，哇！突然间咁多咁，即系你即系叫我唔好收啫，系咪咁意思先？你老板要饮咗两杯深茶都顶唔顺啦，再 多两杯深茶，我就同你做到日出。 你五月头下班，黑衫天日，千祈唔好去南边围扑爆外面啲靓车啊！认识噶 ，Tuber 抗反黑入村查紧 ，RTHK 32直播不断全部铁通声，笑死，讲唔掂数。抽象无人知一国两制就是中共的把戏，抽象无人知苏联走狗 ，HH 理你老妹，信口雌黄。自谦张那尼是香港的走狗 ，Tuber 抗蔡英文多谢香港。集就多捻谢林郑 ，can C N 雕收埋你个手，清扑你个街，写残体灭我哋祖宗留低住文字同文化，仲好意思讲出点望祖？自谦将没有中国大陆香港算个什么东西？ 哇，你真系好笑啊！即系麻烦你睇翻咧，没有中国大陆咧。即系你六几年嗰阵时裤都冇得着咧，靠香港啲人运啲嘢上嚟咧。即系我唔系话翻你旧账啊，问题就系咩都冇嘅时候就系中国大陆啊。咁香港人上嚟开厂咧，帮你开放咗，加埋美国佬啊，同你打完长兵乓波之后咧，无端端俾你好多机会啊。后来仲要 民主党帮你入世谋啊，你先有今日嘅成就，你够胆死话冇大陆香港咩都唔系？喂，屌你咩人嚟噶？你系咪啱坐捻完监啊？又唔捻识历史啊？真系笑捻死人噶啦！大家放心，我唔系嬲，我真系觉得咧，我有责任教醒呢啲人嘅，因为咧呢啲人实在系俾中共愚弄到一个点咧，系咩都唔知啊！佢够胆，如果佢系真心咁样讲嘅话咧，我真系深感同情。但系如果你系 copy and paste 嘅话咧，即系我当你系机器咯。咁所以咧，即系呢啲人真系好惨噶，我觉得。 仲系咪喺未开呢个过太户嘅时候？我哋香港人拎咗几多电饭煲、电器上去？ 你知唔知我哋着咗几多条裤上去？除俾你 系啊， 咁啲真事嚟噶嘛？ 生头大学啊！ 即系其实全世界啊，最有贡献对中国共产党就系美国同埋香港 啊， 唔系讲笑。即系呢啲人真系数点。 而家调翻转头啊，你讲啲咁嘅嘢。 抽象无用之子轩章给我啪啪啪，其一啲啲 space 人和蟑螂不能养在一起。Irish Lawrence can the people in HK boycott any companies that have any association with China and also boycott Chinese goods? Is it？ 嗱，其实大家咧听日集体剪咗个回乡证啦，不如即系如果冇咩亲戚喺上面，唔系成日要翻去搵食嗰啲咧，即系冇，即系直头系要同佢割席啊，有个态度出嚟先得噶嘛。即系好多人都做唔出嘅，我知道呢样嘢，因为大家都中意吃内扒外嘅，明明喺度口啊屌紧、声讨紧，但系咧又冇办法放弃嗰啲舒服啊、高潮啊咁样，我明嘅。 尹信宏咁，习近平系咪美国走狗呢？张子谦同志，请没有中国，香港会独立同幸福快乐。Thanks but no。 喂，就算啊，香港唔系独立啊，同台湾一齐结盟，又或者。俾英國人收翻個治權，但係個主權係香港人自己嘅，哇！仲高潮啦，屌冇理中國啊！又冇咗中國，唔單止香港開心啊，全世界都開心啊！老實講，即係如果因為大家都睇清楚你個真面目啊，係你自己中國裡面嘅人咧，有部分人選擇唔知嘅啫。我呢度九吹24嘅網友啊，好多都知道啦，係呢個望鳩嘅人無端端無厘頭咁樣撞咗入嚟，以為自己好撚醒啊你！喂，你只系识得 copy and paste 噶咋？你有冇独立思考啊？究竟？不过我都深信你连独立思考嘅意义你都唔知喺边嘅，我就明嘅呢、這个。如果唔系，点会写得出啲咁嘅嘢噶，大佬 ？Hawk 控主持点评好啱。 喂，多谢。 L 用习近平女，习明泽18岁就有美国六级 ，Canned C N Hexila Tober 抗没中国前，香港好过依家好多。Maximum 收皮啦。张子谦大陆仔冇我哋香港人，你哋啲大陆仔仲食紧屎啊！学人上网，趁地主没有香港，中国什么都不是。Ruby 判任达话你有冇后悔撑警啊？ 佢就后悔冇落嚟撑警，俾人插咗刀咯。你谂下几恐怖啊！即系唔落嚟撑警都濑嘢啊！真系肥妈，所以今次扑到嚟咧做翻 double 啊！因为上次冇去撑警，你嗰人唔惊俾人插得刀啊？佢咁肥嗰刀一定要用，即系唔可以用刀仔插啊！佢知道死紧添啊。 How are you? I'm fine, my dear wife. 420 lam for can I own? 屌你老母何君尧老母李翠欢，大力水手789两位好。第二轮先得闲入嚟， 你 与土共不断违反基本法，无法无天。子谦同志正傻嗨。睇到你啊，臭海 ，How are you？ 哎，但我睇到好愤怒 ，Ruby 潘全成日日穿黑衣，睇佢哋打得几多个，非常愤怒嘅表情。H 你看你的个样，真希望你个扑街就今日在元朗。 哇，我真系好捻可悲啊！即系人哋同你讲道理，即系讲翻小历史益下你咧，你又讲得埋啲幼稚嘅嘢咧，即系我相信呢个就应该唔系大陆人嚟嘅。嗱，即系我唔系 stereotype 大陸人啊，即系嗰啲咁嘅大陸人咧，上面嗰類咧，即系我覺得佢系幾可悲嘅，又唔知道頭唔知路咧，又亂講通。但系呢啲 Ken 咧又叫得自己英文名咧，即系又講埋啲嘢咁冇國際水平咧，佢又夠膽入嚟嘅喎，啊，俾個 like 你啊，咁夠波。 唔係而家全方位咧，啲打手好似做緊嘢。 唔係打手，其實做埋嘢係嘥錢抌錢落海嘅。你入到嚟呢度打呢啲手，喂唔通又有人話啊係喎？ 佢哋揾錢噶嘛， 我知啊，俾錢嗰啲戇鳩啦。 嗱，而家咧香港民间防卫队咧就正式成立。 哦，喺边度成立啊？网上 啊，我知好大篇文章，我有排睇。 哇、哦，啲文胆又劲嘅，咁短时间可以 好犀利。 系， 因为冇办法啦，元朗警察保护唔到元朗市民。 而家直头好似菲律宾咁咯，你知道菲律宾咧，马尼拉咧、有民间嘅消防局， 系民间消防局都有， 有因为冇钱冇水唔放水， 哦， 即系好似救人质你都睇到晒，所以啲唐人咧相对经济好啲咧，又成日俾嗰啲菲律宾人针对咧，咁所以有民间自卫嘅消防队啊，即系自发嘅消防队啊，好劲噶，啲器材用好过当地嗰啲菲律宾消防局啊。 大力水手789探长每逢打大风都通宵直播， 今次咪仲即 系 打大风一样。 有人可以话俾我知共产党的一件好事？ 有啊， 李乔仁嘅孙中山去咗香港先搞革命。Canned C N 自由是 Melon 靠518%成日话自己系炎黄子孙，知唔知残体字系外族字嚟噶？翻去上下堂先嚟留言啦。 唔好话残体字啊！你讲嘅普通话啊，都唔系汉语嚟噶啦，话人哋胡言乱语就系嗰啲胡言咯。你班人戆鸠鸠仲喺度吹奏普通话，你戆鸠嘅你话同时吹奏普通话嘅时候又话人哋数啲盲组啊，啲乜捻嘢人嚟噶？啲精神分裂到咁样都得嘅？点解 ？James 庞武香港美国大陆冚家铲咗几世啦？John 第八大军出征、哦、Zuki IP 大陆咁叻，唔好落泪啦。How are you? Iceman 好愤怒，睇住立场个女记者俾人打，我觉得好无力，瞓唔着。Hawk 控唔识感恩的系五毛死战众、 哎， 非常愤怒嘅表情。陈地主从来都没闹回乡镇，抽象无人之孙中山不幸。中国当年要是北洋政府不失败就好了。清细个爷爷嫲嫲成日带好多嘢去大陆，结果大陆亲戚连我阿爷间祖屋都扮捻埋。你哋中国人就你只狗噶，阿阿你除捻咗几多条裤俾大陆啊？捻样，陈地主也没用过 托。我中意烧， 即系我就呢、這个呢、這个唔知啊，又用英文名啦。即系我除几多条裤咧，我谂五条到啦。即系同阿妈翻乡下咧。喂，你可能咧，你当年咧连除裤嘅机会都冇啊，因为你自己嗰条都冇啊嘛，咁所以我答你咯，起码除咗五条裤翻乡下，我剩翻一条翻落翻嚟，唔系同埋底裤即系两条啦。咁嗱，你连呢啲历史你都唔知道嘅，你学人喺度赖屎赖尿咁样，好心你收皮啦，数点忙早喎、啊，还地 嗱，佢啲稿嚟噶，我数到系咁啊，你喺 Facebook 嗰度咧。 嚟去都有几个套路嘅啫， 系啊，都系嗰啲噶啦，识得背噶啦。 陈地主也没用过淘宝 ，Nicholas 系国外有事，记得唔好揾中国领事馆。 我梗系唔揾啦，我梗系揾英国领事馆啦，揾中国领事馆咪戆鸠噶，揾佢都冇卵用啦。你真系战狼啊？你以为你唔卵戆鸠啦？全世界都好多地方都有人权呢样嘢噶，你以为中国领事馆真系好卵照顾你啲中国人民啊？笑卵死人咩？ HH 连你个样就是汉奸挨打仗 ，Canned C N 喜极而泣嘅 我用 紧 呢本嘅，我系 小大陆人唔会进步。 我系唔会揾中国领事馆嘅 ，OK？ 啊，真系好啊，多谢你抬举我啊！我其实你睇翻我两年前一段片，我已经剪咗回乡证啊，唔止啊，我剪咗回乡证三年嘅啦，我都仲未攞翻嘅。我是不会再攞的，所以你这些人都戇鳩啦，真的即系都不停咁有人都劝我咧，真系唔捻好睬佢嘅，但我又觉得真系好分裂喎，好有趣喎。佢话个样咧就系汉奸咩打仗，我唔知道你讲乜鳩啦，咩叫打仗啊？咁啊，汉奸系光荣嘅称呼嚟嘅，你睇下，你睇下阿汪精卫食啲女都正过你嗰啲啦，系嘛？ Canned C N 喜极而泣嘅表情，秦 Q 大陆人唔会进步噶，嘥狗气啦 ，Kevin。 其实我就唔认为大陆人唔会进步嘅，因为呢度都有啲大陆人喺度留言，咁佢点解会因此即系点解会唔同咧？就系、是、因为佢 有獨立思考同埋有批判性， 同埋佢起碼肯主動去睇好多唔同嘅資訊， 係啦，同埋有 獨立思考， 同埋有反省啊嘛。係。咁所以咧，我就有啲嘢我唔認同嘅，真係。但係咧，你對住呢啲人，我真係懷咗一個慈悲嘅心咧，就同佢講兩句，即係希望點得醒佢嘅啫。即係佢聽唔聽係佢自己嘅事啦。即係下一世做人定做狗咧，做畜生咧，又話做隻蟻咧，咁呢啲就睇下。即係如果你信嘅話，其實我都唔信。 劇被現實啲啦。香港的多党制度迟早都没运行，咪又同台湾一捻样，搞个特区二十年先起步，学下新加坡啦。Can't see and 同台湾结盟 ，Can't see and 笑死人 ，Treasonable 冇 啊！我真系咧，真系哭笑不得嘅，见到呢啲人，即系一个人明知不为而为之咧，因为有理想，同埋为咗自己嘅尊严去拼搏。但你呢啲人呢，就係、是、阿爺俾咩你又食，俾嚿屎你都食，阿爺正認為係咁呢，你又覺得冇話改變嘅，即係好明顯呢種係畜生同埋人嘅分別嚟嘅。好多畜生都係，即係不過唔係有啲畜生都值得尊重嘅。例如我見過一隻老鼠呢，黐咗老鼠膠呢，為咗自由呢，連自己條脷都犧牲埋，嗱呢啲精神咪值得學習囉。但好似你呢啲咁嘅，真系笑卵死人咩？即系你阿爷叫你做乜就做乜，你阿爷话规定咗咁又冇得变又冇得变，咁呢啲系唔同嘅意识形态嚟嘅，希望你能够反省下啦。 Treasonable 冇族回乡证已经五年， 正路啊 ！Maxim 女我托捻咗闹回证 ，Nuff 啊！你表演剪回乡证先啦，捻样。 我咪就系同你讲，你睇翻三年前嘅片，我已经剪咗俾你睇啦。OK， 即系你唔捻够胆咁样做咧，又咪捻到几格格，真系笑卵死人。喂，但系佢哋真系好捻长气喎，点算啊 ？Can't see and 废黑越讲越夸张，港独是狗屌你老母，我自己写家。咩叫 copy and paste？ 白衣意思系元朗村民被打黑衣狗系讲 啊，屌你老尾啊，真系仲喺度 copy and paste 紧。咩叫 copy and paste？ 你都唔知啊，原来阴公真系好捻惨啊，真系真系为你哀悼啊！即系呢啲人蠢捻到咁样咧，即系我还出嚟喺度网上度留言咧，即系送块镜俾你，俾个地址我寄块镜俾你啊嘛。不过如果未寄俾到你之前咧，你哀督尿望下自己，喂你连 copy and paste 都唔捻知系乜，即系不停喺度重复一啲嗰啲冇唔捻用脑嘅嘢，真系。真系多谢你帮我开解心情啊！真系。 H H 你有没谁同我一样想抽他？自谦将没有中国大陆，你们黄丝算什么垃圾？时轮黄三峡地基冇得救，滴紧嘅沙漏。纳法最好连身份证都只捻买啦。抽象无人之香港人也是最后的抗争了。中共会慢慢把香港变成内地城市。自谦将堪堪，请扑街咯你！我有时都去英国领事馆话，我哋系英国海外国民嚟看狗仔。Google 咩叫 B N O 啦？是别哈哈，老探无回乡证啊 ！H H， 你遇到这个扑街就直接扁他。自谦将我不历史 ，Can't see N， 你而家屎跟个语音机是大陆家，笨唔使啦。傻气，自谦将我不懂历史，Harry 将喜何扰老母坟，自谦将你清醒点好吗 ？Can't see and 浅你妹 ，How are you？ 唉，万今日同几个朋友讲咗香港啲嘢，终于有三个朋友理解香港嘅处境，但系有个朋友都仲话早应该揾黑社会打。我同佢讲到差唔多想绝交，自谦将堪堪，奶奶邓醒下啦！你哋冇大陆俾你哋啲资源嚟香港点样发展啊？ 哇！你仲讲呢啲真系咧，唔卵怕笑卵死人嘅真系。大陆俾香港嘅资源啊？你知唔知香港系全世界？ 我话俾你听，好卵简单嘅，即系我哋做生意嘅。而家上边咧。就好多本英咧喺中国入边嗰啲资源咧，就卖捻晒俾外国，佢哋就用咗啲钱咧，就放落自己个荷包嗰度、 嗯。 啊，你就谂下，点解系会咁样？咁多地方点解唔够粮食？有80%都系要进口嘅咧、 嗯， 就系因为冇大量耕作。 系啊， 冚家铲你话，你喺度同我讲，我真系暴你一摸，赤赤痛啊！真系。 Ken C N 看你条粉肠点死，求起危其实急。 其实你看唔到，因为你死先应该会，因为你哋啲食物咧系有好多大量嘅毒素啦，啲水你又污染咗啦，同埋你又随时咧会有俾人哋拉咗放唔到出嚟啦，又随时会俾人屈啦，即系各样嘢。其实如果机率上咧，你应该系死得早过我嘅。 求喜艺，其实今日白衫是边队家？成上班元朗雇佣兵有专车、中港牌车、接返大陆，使换另一班冚家产都系忘恩负义、冇良心噶。主持你同佢讲都系嘥卵气啦，认同感受嘅分别加嘛？呢啲就系仲有讲一讲嗰条白衫黑社会话真啲死啦，睇条片佢自己无端端瞓低打人嗰阵时打打下就自己瞓低，呢啲系天谴佢站嘛？佢死好命，有啲救护员救紧佢站嘛？如果唔肯帮佢，初死卵咗啦！老友，你又知唔知因为大陆嘅开放都益咗香港好多？ 因为董建华嗰啲撚樣出卖咗我哋嘅利益啫嘛。喂，其实我使乜利益啫？本身就唔使利益，但系而家俾你断撚咗双臂咁解啫。即系如果你唔明历史咧，即系近代嘅啫。其实即系我见你都应该系香港人嚟嘅。咁麻烦你又睇下香港点样？ 咁佢就剪咗张身份证佢啦。 嗯， 香港身份证佢就剪咗佢。 咁你匡大陆啊嘛， 系咯。 Ken C N 咁黑有本事翻工大陆啦，等你统治世界。 嗱，啲人一讲就讲到呢个咯，即系你唔系咁啊，不如咁样啦，咁样。喂，屌咯，条我条命就系我自己嘅，你条命咧就系中共嘅。咁讲晒啦，我中意做乜就做乜，唔系你讲咩做乜就做乜。我而家我开节目咧，话我自己做乜，只不过你觉得唔认同人哋想做乜咧，你又讲埋呢啲，即系呢个连咁嘅控制权都冇啊！你谂下几惨， 我就好感恩， 系 啊，我哋啲汕头人， 系 啊，我哋嗰个时候咧，阿老豆都系打机风浪， 系 啊，就喺香港慢慢开始， 系 冚家铲你话。我就 thank you， 多谢香港。 系 啊， 哇，咁多留言嘅，喂，屌，真系系咪放弃咧？ 唔系一定亢奋噶嘛？点会唔亢奋啊？呢、這个 哇，啊、真系读唔晒，即系大家都喺度招呼紧佢。 招呼佢，佢哋自己睇咯，嗰啲唔使读咯。 啊！盡下人事啦，同埋我哋講埋咩錦黑，我唔知講乜嘅真係。而家有幾多人喺度？睇下先。 瞓曬噶啦，係嘛？ 瞓曬啊！瞓剩嗰啲行神運嗰啲咯，我諗。嗰啲行神運嗰啲咁嘅傻嗨嗨嗰啲咧，又或者腎衰竭或者膀胱縮小嗰啲人不停咁樣喺度打埋嗰啲。即系屙唔出尿都几惨嘅，我知道。诶、啊，死啦，睇唔到添。有冇人睇到而家几多人 online？ 你睇唔到咩嗰度？ 我唔知删咗个版，可能自己夹下先。 我哋喺 YouTube 睇唔睇到？ 喺手机可能睇到。 我睇下先。 有冇人报下数俾我听？喂，实在真系太过多啦，其实嗰啲都唔系好想读啊，算啦，都冇咩养分嘅。我要讲就讲晒， 系咪嗰个即时通送？ 唔系，有几多人 online？ 哇，今日有22个 dislike， 41个 like 喎。喂，如果真系唔系好反感嗰啲，麻烦 like 翻啦，拉翻条数，唔好咁失衡啦。因为嗰啲 我叫多啲朋友十时归啊。 咩啊？ 订阅啊？ 系喎，喂。喂，嗰啲咁嘅五毛咧，即系姑且叫你五毛啦，即系叫人哋统治世界嗰啲咧，喂，麻烦你 subscribe 埋我啊！如果唔系，即系有时会沉闷噶呢度，全部同声同气咧，个节目系冇乜矛盾，冇矛盾嘅时候咧，就会谂埋一边，即系好多有多呢啲人咧，就入嚟踩场咧，真系生色不少。因为咧，好多人咧平时唔出声咧，都讲出佢嘅。歷史對歷史嘅見證嘅，例如有個人都著咗好多衫，好多條褲翻去啊，都揀嚟讀啦。 喂，真系读唔晒，无端多咗成百个留言，黐线！ 四百几个人啊，太多！ 哇，咁黐线啊，唔系？ 四百九十一个， 咁黐线嘅点解？点解睇唔到嗰版喺边啊？系啊，冇错。 哦，都咁多，真系 黐黐地 嘅，系好难瞓嘅，今晚真系。 唔系，但系最惨咧，我为咗招呼呢班咧，我喉咙有少少沙沙地啦已经。但系咧，佢嗱佢哋又洗版咧，就以为咧洗咗版之后咧， 就净系睇到佢嗰啲， 系啊， 就睇唔到人哋嗰啲。 嗱，其实咧就希望大家见谅啊。原因咧就系我真系冇法子招呼晒呢啲咁嘅洗版啊，即系大家已经大家互相招呼紧噶啦，咁所以咧我得闲咧先至睇翻佢哋嗰啲内容啦，冇办法噶啦，哎呀话又飞晒水出嚟添，哇佢哋好多人入咗嚟，俾咗嘉年华， 咦又起身啊，瞓唔着， 屙夜尿啊！ 瞓唔着啊！唉，点会瞓得着啊？今日唔加诊，唉，无聊么？ 哇！其实而家简直系无人驾驶都得噶咯，自动喺度互相 系啊！佢哋自己倾一阵先 系咯，即系 AI 倾偈咁而家。 等佢哋讨论下。 阿伊人就话咧：，屌你瞓啦，搞到我哋都冇得瞓，几好笑啊！都系、哦，真系唔知点解佢哋不停咁样叫啲 friend 入嚟咧，搞到变咗489啊！喂，多谢五毛啊！真系要大家其他朋友邓佢多谢。喂，你令到我咧突然间多咗好多收入啊！即系你想我收美国钱都唔系咁样益我噶，因为你越多人入嚟咧，个 view 数咧就令到我咧越收得多钱噶。咁你谂下。我簡直昇華到咧，唔使出聲啦，就係靠嗰啲大陸嚟嗰啲留言咧，都可以坐享嗱、啊，即係最唔公平咧。呢、這個世界就係、是，假若咧呢度有人五毛嘅話咧，佢打成八個字咧都得五毛，但係咧我唔使出聲咧，無端走入嚟咧，我升咗四百八十幾個人咧，即係日日係咁咧，我都已經多，即係我啲外快已經多過佢哋十個五毛以上啦，係咪？起碼都。咁所以，唉，真系嗱，而家拣啲嘢嚟读啦 ，at 啲量啊，啊呢啲又有份量啦，系咪先？有冇睇错先？即系嗱，我其实我真系好姑息，唔系姑息，即系好觉得诶好唔公平咧，就系有啲明明好有份量想发表下嗰啲咧，就俾你啲五毛炸机咧，呢啲可能就系佢哋嗰个。那个动机都唔 光晒咯， 系啊。 Andy 略我支持追随自由，但今时今日已经去到批斗街头暴力，系咪换做个特首就搞得掂？有咩保证下一个特首一定系听取民意讲民主？再者，香港追求民主嘅精神可贵，但有咩方法可以实现？全球政府都讲利益，香港俾到咩嘢叫英美帮拖？ 有噶，因为做生意咧。即係其實香港嘅， 唔係我哋去翻個利益咯。 唔係因為香港嘅金融業咧， 係啊， 係或者香港嘅營商環境好高，原因就係啲人相對比英美嘅人能夠被人剝削多啲嘅，即係抵得諗啲嘅。咁所以依然都有優勢嘅。咁所以即係都係用利益嘅咋，冇辦法噶啦。即係你保持到香港嘅利益，就包括你嘅言論自由同埋你嘅結社同埋你嘅通訊自由啊嘛。 冇錯。 咁我哋爭取嘅爭取呢幾樣就夠噶啦。咁我哋嘅政府出賣咗我哋之後，同埋中共唔想我哋有自由嘅時候，即係自己揾個石頭揼自己一腳，我哋就喺當中嗰度喺度膠著緊、爭取緊，令到香港更加有 bargaining power。所以你個睇法好灰，我明白，但係我哋唔通灰就放屁唔理咩？ 其實你諗下，即係一係點解有啲人話去招土呢？咁其實就係知道上面咧，佢哋根本上。學你話齋就唔會攞咗個石頭揼自己一腳，佢又想領導做，又可以咧啲嘢資訊開放啊，啲人我哋喺度揾錢，我又佢又可以喺度攞錢啊，佢又可以走佢哋自己啲錢啊，咪就係咁簡單嘅啫嘛。係，所以咧， 咪係咯， 香港咧，如果我哋大家堅守翻我哋嘅言論自由各樣咧，根本上就冇事。 係， 即係而家只不過咧，佢又要控制我哋。 又要我哋同佢上床， 嗯，系咯， 啊，边有咁着数？ 系咯。 长连龙港共政府发难渣，公然动暴镇民抗，滥警高官之犯法，极度残酷乱攻击黑警黑民同力暴，香港热变社会黑，我连民间说理难，投诉英国将公义，寻求国际坐监察，人民公投真普选，天佑香港。 使唔使讲一句好事啊，好事啊，咁样咧？哇！嗱，呢个唔读啊，真系嘥咗心机啊！即系呢位长连龙咧，原来一个诗人嚟嘅。 长连龙八三八四八精油，应要服务必须留，合格排队取活换，福利应得磨正宗，和平息命由抗纲，相互支援敌黑民，公诉联合国际法，力争人权真普选，白黑珍惜，天佑香港。 好诗，好诗，好诗。咁啊，而家都系选择噶啦，因为咧，即系其实如果一个唔同意见咧，但系又好有份量嘅咧，我绝对会珍惜嘅。但系越嚟越唔对路，我都觉得自己中咗伏。 抄518大陆人最中意拿香港资源，仲敢大大声讲要靠你哋笑，咪捻出嚟俾人笑啦。 唔系，其实佢哋好捻惨嘅，因为我哋成日收到嘅资讯咧，就系如佢哋咁讲啦，即系香港冇大就死啦、嗯。但系问题咧，你有冇谂过咧？点解会有呢啲消息发出嚟呢？原因就系你哋俾人揾紧笨啊！你哋即系嗰个利益咧，系俾上面啲官僚同埋啲权贵嗱，例如举个例，起条三坝发电，起条即系淹咗咁多村，起咗条大嘅堤坝，整咗咁大嘅水塘嘅钱咧，就系、是、嚟自国家嘅。咁但系咧，嗰条堤坝发嘅电咧？就是益晒姓李，即系李鹏嗰个家属，嗰、那个家族嗰个公司去 exclusive， 即系去 exclusive 咩啊？即系去垄断咗呢个电业，去赚你哋嘅钱嘅时候咧，嗰啲佢又唔使上缴翻嘅。咁所以咧，佢长期咧就俾呢班人咧呃紧钱嘅时候，咁咧为咗你哋唔会发现佢呃紧钱咧，就不停咧就讲外国势力啦，不停就讲香港要点，即系分散咗你嘅精神。嘅注意咧，就等佢覺得咧，全世界都欠咗佢嘅。咁但係咪全世界都欠咗佢咧？咁如果喺中國以外嘅地方嘅人咧，就了解到根本就唔係全世界欠咗佢嘅。但係只不過成日利用個文宣要嚟麻醉自己嘅國民咧，就令到佢哋全世界都為敵嘅。一係就反日，一係就反韓國，一係反美，全部都外國勢力嘅，唔關自己事嘅。 總之就自己錯咧，就冇錯，所有錯咧都人哋錯。 係啦，佢忙到咧，忙到不停咁都要反人哋嘅時候，咁你咪唔識反自己嘅政府咯？但明明你俾人剝削緊噶嘛？嗱，譬如有啲思考或者有啲專業嘅人就好清楚呢樣嘢啦。於是乎佢哋撲街咁撲去外國啦，撲街咁撲落香港啦。但你哋咧？俾嗰个民粹即系嗰个民族情绪不停咁样闹人嘅时候咧，啊你又唔记得咗走，又喺度继续挨。你食啲咩食物咧？饮啲咩奶粉咧？即系嗱，我好言相向咁样同你讲啊，究竟你哋即系嗰个唔好彩喺边度咧？就希望你反省一下少少，即系又或者试下听下我讲嘅说话，你觉得有冇可能咧？唔系一面倒噶嘛，我哋呢啲你认为系港独分子。唔系讲咩都错噶嘛，我哋有分析，我哋有唔同嘅自由资讯，可以将一啲事实去慢慢拆解、慢慢分析，而得出到一个答案。呢就系我哋嘅睇法。咁但系你哋嗰啲咧，成世都系 copy and paste 啊，即系嗰啲即系人哋讲乜咧，你鹦鹉学舌咁样咧。其实你系嘥紧俾钱你嗰啲人嘅。假如你有收钱，假如你冇收钱，仲戇鸠。即系明明俾一个人搵咁样笨柒，嗰个人就话俾你听，全世界搵紧你笨柒，咁啊继续可以搵紧你笨柒，佢咪好开心咯。所以求其一个贪官捉到都有几廿亿嘅，嗰钱喺边度嚟噶？咪喺你哋度嚟噶咯。即系我希望你识听广东话啦。咁我费事同你拗啦，真系。 James 彭探长咁有心机较精，啲大陆蠢卵。 因为我都好有同理心嘅，即系佢今世做到人咧，即系又上到嚟入到嚟咧，即系始终有个缘分咧。即系我唔想开口埋口咧同佢斗闹，我觉得斗闹咧系冇意思嘅。即系你斗闹咪同佢一样咯，你咪变咗同佢一齐一样同一种人咯。即系我正正我想 即係大家作為有機會做到人咧，呢一世即係有機會可以即係將自己知道嘅貢獻俾佢啦。佢點諗我控制唔到啊，但係 at least 我即係當功德咁樣講出嚟俾佢聽，希望佢識聽咯。唔識就冇辦法啦，佢唔好彩啦。有啲咩好有份量嘅留言先，睇下。嗱，呢个咧，我亦都系好有疑问嘅。 Max 先亮，哈哈哈，真系笑捻死呀！读下世界历史，唔好读国内历史。你唔应该用英文名啊，叫七头好了。 系啦，唔知点解七头咧又留个言，即系你个 account 咧又用英文名嘅。即係你咁感受河山咧，你用翻繁體字啊，唔該，即係用埋英文名咧，你真係數典忘祖啊！呢啲真係 奇。淡秋警方好撚勇猛，拉咗幾十條鐵通翻去嚴刑逼供。 係咯，咁撚勁嘅點解？ 清五無子安九理論，加上李老闆同老探嘅回應，真係幾累都笑到精神曬、 哦， 笑到碌地嘅表情， 真係唔好意思啊，令到你瞓唔到， 搞到你瞓唔到。 哦，同埋我有啲奇怪咧，其實佢未必知道我講乜嘅。嗱，因为咧， 佢哋照佢哋知道你好似唔啱 佢 哋啊嘛， 唔系佢睇嗰啲标题汉语中文，所以咧有时而家你睇嗰啲苹果直播啊 ，RTHK 啊，啲人一打英文嘅留言咧，佢哋就哑晒啊，因为佢唔知道你讲紧乜啊嘛，咁所以咧真系唔紧要啦，一齐分享一下啦，喂，咁差唔多啦，即系其实我都唔想 差唔多咯， 读晒出嚟啊，因为咧大家慢慢睇啦， 天光啊， 系咯，天光啦。喂，咁啊，辜负咗有啲出晒牙血咁样打，我就读唔到出嚟，就真系唯有自己慢慢睇，或者啲人嚟睇啦。喂，咁好啦，喂，咁round up 就 round up 晒啦，招呼就招呼晒啦。同埋嗰班大陆嘅朋友咧，就益咗我有400多个 live view 啊，即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鼓励嚟嘅。咁啊，虽然啲质素麻麻地，不过咧始终都抽条数。咁你逼到呢美國佬呢又俾多少少錢我使，真係多謝晒呀，即係仲不停咁流喎，咁就讀埋你啦。一啲啦。 Andy Luke 你未講，今時今日啲人不斷街頭杯葛，唔俾人講支持政府嘅言論，咁係咪一種壓制他人個言論自由？你覺得應該點處理？另外香港自由就有金融吸引力，你大概意思香港有大半都是大陆的资产，点搞？ 嗱，我其实即刻答到你，我都唔使五秒。第一咧，你就系话咧，喺街头不断咁杯葛，嗱，杯葛或者自由干预人的自由咧，就唔系由一啲冇权嘅人去做得到嘅。咁啊，有权可以即系、就是、有公权力嘅人咧，先至可以杯葛到人自由嘅。例如，当我哋示威嘅时候，警方阻挠啦。去恐嚇啲示威者，甚至乎打佢啦。咁未必係暴力，即係未必係我哋嗰方示威者有暴力。咁呢啲咧就係、是、自由啦。例如國歌法啦，例如一啲以物以言入罪嘅法例啦，譬如 DQ 議員啦，係只係有公權力嘅先至有資格去干擾人哋嘅言論自由嘅。咁呢個答咗你啦，即係普通市民。我杯葛你唔係代表你冇得講嘛，同埋你講咗出嚟唔會俾人拉㗎嘛，係咪？咁呢個就唔成立到話影響你嘅言論自由嘅。第二就係呢，你話呢打壓啦，你話第二呢就係話香港有自由呢就有金融嘅吸引力。好明顯點解上海取替唔到香港呢，即係金融嘅地位嗰度，點解人民幣唔可以全球咁樣流通呢？點解美金先得呢？點解香港嘅金融即係上市咁多大陸嘅公司都要嚟香港上市呢？因為香港相對嚟講係西方國家相對信任過大陸，喺大陸自己嗰啲股票嗰啲股市呢係唔能夠國際流通嘅。咁呢個答咗你啦，因為香港有自由呢就有金融吸引力啦。第三呢就係香港有大半資產都係大陸 大陸資產，冇錯啦。點搞？原因就係咧，連大陸人都唔信得過國內嘅體制，於是乎咧就撲街咁撲嚟香港上市。嗱，咁呢個解決曬，解答曬你嘅問題啦。咁啊，你即係你識得問都好嘅，唔知係咪你唔知咧？咁啊，另外咧就嗱，嗰啲好冇質素嗰啲就唔讀啦，即係焗住。咁啊，差唔多啦。 差唔多 啦，真系冇办法啦，太踊跃啦，真系九吹廿四咧，就第一次咧就压力测试失败咗啊，即系唔能够读晒啲留言，因为太多人 copy and paste 咧，就真系算我失败啦。咁啊，尤其是辜负咗一啲咧真真正正有质素嘅留言都读唔到，咁啊佢哋嘅成功啦呢、這个，即系佢哋无非都系想咁啫，但系唔紧要，我谂呢啲情况咧都唔会成日发生嘅。咁啊，就係、是、完之前呢就要多謝返嗰兩位朋友呢就有 sponsor， 一位啫，阿 A 人呢就 sponsor 咗嘅，咁啤酒費喎咁樣。OK， 咁啊多謝大家今晚又咁夜都走上嚟啦，屙夜尿又好，瞓唔著又好，心情忐忑又好，咁我都係同大家一樣嘅。咁啊講到尾，大家唔好鬆懈，大家繼續努力去投票，努力去唔好俾你啲老人家俾人呃咗张票咁样，呢嘢咧，即系紧守呢两样嘢咧，我谂都已经个效果唔同啦。 不停思考下唔同方位，我哋点样可以守护到香港？ 系啦，尤其是大陆人咧，即系你唔明点解香港啲人咁反叛啊？唔明香港啲人点解即系你觉得我哋数典忘祖啊？咁我亦都解释晒啦。即系你听唔明咧，就可能因为唔识听广东话嘅啫。如果识得听广东话嘅朋友咧，希望你加入我哋啦，即係每次都嚟九吹廿四讲下自己嘅心迹啊，讲下你有啲咩唔明啊咁样。咁唔好喐啲又咩抽 B 啊，咁都唔知你讲乜鸠嗰啲呢，最好唔好打呢啲啦。咁呢就係啦，咁subscribe 我个channel 啦。咁另外呢subscribe 可能你唔識听呢，有啲人即係订阅订阅我频道，同埋有个钟揿埋佢呢，你就知道几时会有 live 㗎啦。咁同埋你嘅左上角呢就有个QR code 呢，就係 pay me， 就係呢一个付款收费，就係买下啤酒啊，交下电费啊，帮下忙，即係唔好次次我出晒咁解啫。咁大家就更加有投入感啦，因为大家都有份㗎嘛。因为你又可以讲下嘢，我又可以讲下嘢。咁另外下面呢就 HSBC 呢就汇丰银行嘅户口啦，直接过数俾我 sponsor 啦。咁另外 PayPal 呢就海外嘅朋友都可以用 PayPal 嚟 sponsor 我嘅。咁再介绍埋再下面呢就係有个 Detemptive呢、这個 account 咧就有 IG account， 咁咧再下面咧就係我 Facebook page Detective Tam 個 page， 咁我有時發表好多唔同嘢都喺嗰度會出現嘅，咁 live 咧就會個 YouTube channel 出現嘅。OK， 咁啊明曬個畫面發生咩事咧？咁啊多謝任何人，包括五毛同埋大陸嘅朋友，馬拉同埋新加坡嘅朋友，咁都多謝你加入，海外嘅朋友更加係咁好啦。咁啊多謝啊李老闆上嚟撐場。 系，得闲有你咯。 好啦，再见，拜拜。 拜拜。